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6，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各位周一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呢，又如期跟大家见面了。每期节目都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榜单啊，这一期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和榜单，相信可以让很多很多的朋友啊，找到儿时一份特别特别珍贵的回忆啊。这份回忆是什么呢？就是从小我们看过的一种特殊的题材的电影。 也不算是特殊的题材吧， 就是一种特别的类型。 对，一种特别的类型。你比如说小说，它会有言情小说，有科幻小说，是吧？然后有各种题材的小说。其实还有一种小说是，就是我小的时候真的是爱不释手的一个类型的小说，就是武侠小说。那么呢，根据武侠小说会有很多改编的影视作品，包括电影，包括电视剧啊。 没错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榜单也是为大家盘点一下出现过在那些武侠电影当中的经典的主题曲。哎，为什么跟想到这个选题呢？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哈，但同样可能有一些朋友，上周都看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段视频，就是著名的这个可以说音乐大咖周华健老师重新演绎了一下他当年哈在一部经典的武侠这个电视剧《天龙八部》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就叫做《难念的经》啊。对吧？ 对，然后很多人在转发的时候都用了一个网络词汇，就是泪目， 泪目， 就是听着听着就哭了。然后我在想哈，我说这个会不会我听了也有要哭的感觉呢？ 就看了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哈，看了之后呢，我们就这个 笑了， 我们就自觉不自觉的开始搜寻哈，就是曾经出现的那些经典的武侠，就是这些歌声一响起，就会把我们带到那个武侠世界那个情境当中去。 没错，可能很多朋友啊，包括其实我自己在内，在看完了这个周华健老师重新演绎重新编曲的这个版本之后啊，就不自觉的上一些这个音乐的APP 里边啊，就会去搜，哎呀，我当年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那个电影当中，有一首歌特别的好听，特别有名，可能很久都没听了，去回味一下。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干这样一件事。今天我们的榜单呢，就带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关于武侠的电影。在这儿呢，也是照例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节目的话，同样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登录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我们为大家放的这些歌啊，不只是有这个音乐，同样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视频，包括电影啊电视剧当中一些精彩的剪辑啊都会有。那首先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共同的来回顾一下在上周网络上热传的这段视频，关于周华健这首《难念的经》一个重新编曲的重现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哎，刚刚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啊，周华健老师和这个一个乐队哈、啊、重新演绎的这首《难念的经》。 嗯， 哎，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跟之前的这个版本啊，在编曲上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加入了很多不一样的音色，让整首歌呢听起来更有一种偏现代的感觉了。 对、嗯，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哈，就是真正的原版这些经典的武侠的影视剧的原声音乐哈。 嗯， 然后让我们也一起回到那个年代哈，回到。那个就真的你觉得大侠是会存在的那个年代啊？ 嗯，没错哈、啊，就我们今天一块来盘点啊，这个盘点的这几首歌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没听过。就说实话啊，这些歌我都听过，但是我真的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不能说所有歌都没听过吧，但至少可能有几首啊是没听过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其实就是在应该是在上世纪差不多90年代那会儿啊，整个武侠改编电影。或者改编电视剧是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大的爆发哈，有很多的这个制作公司都在尝试这么来做，从中也诞生了很多优秀的电影主题曲。我们就一块儿来回顾一下，哎，在那个年代大家对这种武侠哈，因为其实每部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对每一部这个武侠小说对武侠精神的一种不一样的诠释啊。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年代大家诠释这种方法是怎么样的。那今天的排行榜单第五位，首先给大家先带来这首歌，这首歌呢非常老，是1991年的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啊，叫做《追梦人》，是由罗大佑作词，凤飞飞来进行演唱的。 对，其实罗大佑呢本来写这首歌并不是说专门为这个雪山飞狐写的这个曲子哈， 对， 结果呢雪山飞狐的制作团队一听觉得哦太适合我们的剧情了哈，而且这个描述的意境也非常的适合我们、 嗯、 比如说什么痴情笑我凡俗的人哈、 嗯、 什么始终难解的关怀之类的吧，反正、嗯、当时就被收录到了这个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当中哈。 嗯，马上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哈，这首诞生自1991年的这部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它的片尾曲，由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脾气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意不眠，隔夜的你怎空独眠的日子？怎空独眠的日子？ 哇，看到这个非常感人的画质哈，然后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了，90年代初。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 这首《追梦人》啊，凤飞飞演唱的。其实刚刚看这个整个的这个 MV 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想啊，说其实啊，这个武侠啊，尤其是金庸先生啊，金庸先生他的小说呢，很多的小说都是诞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哎，比如说这首《雪山飞虎》啊，我们一听这个作品的名字就知道，哎，它大部分的场景可能都是在雪里的啊，就是。换句话来讲，我们这个每部电视剧或者这个同题材的电影啊，如果说是写得好的话，一听啊，我们闭上眼睛一听这个歌，哎，就会有一种雪山感。现在不是老说什么感什么感吗？啊，这感那感的。如果真正是一个好的这个主题曲的话，一闭上眼睛听，哎呀，就好像被一片茫茫的白雪哈，皑皑的白雪啊，夹在周围一样。哎，好像这首歌确实这个意境放做的是很不错的。 嗯 啊，这个包括罗大佑的这个创作，包括凤飞飞的演唱啊，把这首歌和这个整个电影连续剧啊还是很贴合的。其实《雪山飞狐》这部作品呢，应该是金庸先生他相对于早期的一部作品了，也是他可以说是从这个不成熟的一些创作的风格啊，迈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可能大家对这个《雪山飞狐》的剧情啊，也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哈。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啊，再听了一遍这首歌的歌词，我倒是觉得就是除了说意境很相合之外，我倒是觉得他这首歌的歌词比金庸先生这个《雪山飞狐》要略略的怎么说呢，更飘渺一些。因为其实金庸先生的《雪山飞狐》并不是他写的一个非常飘渺的作品哈，其实他是一个挺现实主义题材的，包括后面可能又会涉及到很多这个宫廷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就其实它是一个挺现实题材的传统的武侠小说。但是这个《追梦人》，你仔细听他的歌词，其实他是比较有意境的那一种啊，就感觉其实比他的这个影视剧，或者说比这个小说本身可能要就稍稍的再超脱一点。所以其实这部影视剧没有我们后面要说这几部影视剧那么的大红大紫啊。 对，没错啊，就是因为金庸先生他其实创作类型啊，就像刚刚赵闯讲的一样，他有很多细分的啊，比如说这部《雪山飞狐》，或者他更早期的一部作品，应该我印象没错是他的第一部这个长篇作品，就是《书剑恩仇录》。这两部其实这个是比较像的。都是讲了一些关于这个权力斗争啊，或者是很现实的东西，而很多的这个最后的结局哈，也不是像后期的一些作品一样有一个我们现在叫这个 happy ending 或者说是皆大欢喜的。当中呢都是有一些悲剧，比如说这部《雪山飞狐》，包括它的后面紧接着一部啊《飞狐外传》这个一个系列当中啊，诞生了其实很多的悲剧的，不管是这个胡一刀大侠的死，包括这个主角胡斐哈，他的爱人这个程灵素的死啊，等等等等，其实看完了是让人心里边觉得哎呀有点小难受的。 对，所以我们这是今天跟大家伙儿这个盘点的第一部作品哈，就是《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追梦人》哈。因为也不是专门为这个电视剧创作的歌曲，所以我们说其实有一点小的疏离感呢是蛮正常的。那么下面一部这个我们要跟大家伙儿盘点的这个音乐呢，不光是在这个原版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就是我们说83年那一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成为主题曲，而且在新版的《射雕英雄传》当中依然被改编成了主题曲。所以有很多的00后哈，再次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金庸武侠电视剧的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曲。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可以看得出来这首歌确实太经典了。就是说可能《倚天屠龙记》这个，不管是从小说还是从电影电视剧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包括电影电视剧的版本啊，也有很多就光我看过的 就不下得有三四版。但确实如果说到这个主题曲的话，没有比这首铁血丹心啊，比啊刚说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啊，没有比这个铁血丹心更适合这部作品的了。 嗯， 说起这首铁血丹心啊，它的这个第一个版本就是为这首为这个电视剧创作的这个版本呢，是诞生在1983年。 嗯 啊，比我们在座的我们两个人的岁数啊都要大，而且相信比现在很多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岁数大很多了。1983年的一部作品，但是时至今日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年了。 嗯， 但是三十多年之后还是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啊！刚刚赵传也讲了，新版当中还是用它来作为主题曲，确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像对，在这个《射雕英雄传》主题曲的诠释上，超过这首歌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那说到这儿，不妨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来自于1983年的《铁血丹心》。当中最后的一个镜头啊，就是经典的这个我们叫弯弓射大雕哈、啊。 对， 这个场面确实啊，嗯、刚刚啊我们说这个上一首歌的时候、啊、说到这个每首歌里会有一种特定的感觉， 嗯， 因为这个《铁血丹心》这首歌呢，确实就是专门为了这部电视剧而创作出来的，不管从它的旋律也好，还是歌词也好，还是包括挑选了两位演唱者、啊、是由这个罗文和珍妮两位来演唱的，嗯、从这各个方面完全是为了贴这一部剧，所以、嗯、确实。刚刚我们俩在说的时候也是说啊，我刚刚说那首《追梦人》有一种这个疏离的或者说是缥缈的雪山感的话，那这首《铁血丹心》里边就实打实的一种大漠感了。 对，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哈，一行人1111说了，说这是经典啊，然后一直在鼓掌、 嗯， 看来是同样有着这个武侠经典回忆的一个朋友哈。 嗯，没错，其实这首歌给人听完的感觉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心中有一种豪气 啊，有一种豪情，哎，就会这个汹涌的腾起哈、啊。确实，如果是放在这个几十年前，我们看这部电视剧之前，哎，每回都听一下这首歌的话。哎，确实非常贴。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后边还有好几首的这个经典歌曲，我们先进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啊，咱们稍后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耳朵掏空，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2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的节目呢，跟您来盘点的这个榜单哈，是关于这个经典的武侠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排行榜。哎，看这个直播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啊，跟我们一直在说哈、确实都是一些经典的曲目啊，也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就是包括对我们两个人其实也是这样的。刚刚呢，在这个上半段节目最后啊，跟大家来放的这首啊是《铁血丹心》啊，这歌确实最开始啊，听前奏的时候就完全就被他的这个情绪就裹挟进去了，然后一进入到这个有这个唱词的部分，一听这个歌词啊，就完全的陷进去了。 对，还有朋友在分享呢，说这个歌词哈，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其实为什么说他跟这个电视剧会非常的相合，就是他写的就是郭靖郭大侠，包括他的名字《铁血丹心》。包括它里面的歌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郭靖其实是在金庸笔下应该提到义应该算得上数一数二的这个大侠级的人物了，包括后来他选择也不是说像很多的这个武侠人士一样我就退隐江湖去了，他最后选择还要驻守襄阳，然后最后这个舍身在那里哈，就是其实这个人是一个金庸先生笔下一个特别仁义的，然后一个义字当先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铁血丹心就是把他这种 意唱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 就是说这首歌就专门我是为这个人量身定做的哈。 对。 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歌马上啊第一反应过来包括啊之前可能大家对于这部这一版的射雕哈也有朋友看过，这首歌一出来马上我们脑海当中就能够反映出这个郭靖他的这个整个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金庸先生他所有的小说都是通过这个文字的形式创作出来的，那么这个人他真实当中长什么样，或者说他这个整个性格特点是怎么样的，没有一个说是太实际的一个反应。我们可能最开始接触啊看小说的时候啊都是只能通过自己脑海当中不断的想象去脑补啊，那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毫无疑问就马上能把脑补的这个形象啊补充的更加的丰富和立体了。 对、这是我们今天盘点的第二首歌哈，也是排名第四名的叫做铁血丹心。那我们接着要盘点的这一首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一嘴啊，这个倚天屠龙记。那么这个呢是倚天屠龙记94版啊，就是马景涛和叶童还有周海媚演周芷若的那一版本的、叫做刀剑如梦。 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 这首歌加入了很多这个传统乐器的元素哈。 嗯，就其实我们看它的这个名字《刀剑如梦》，我们都知道《倚天屠龙记》是这个倚天剑跟屠龙刀的故事哈。其实后面的恩恩怨怨，包括就是说这个张无忌是怎么着遇见赵敏的呀、周芷若呀，然后这些人的爱恨情仇，全都缘起于倚天剑跟屠龙刀哈。 嗯、 所以你看它的里面的很多歌词呢，你就能把整个的这个故事梗概给复述出来哈，里面的这种恩怨情仇哈。 对，同样哈，这首歌呢也是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这首《铁血丹心》一样，是专门为了这部这个电视剧哈，就是《倚天屠龙记》啊，由周华健这个亲自填词谱曲并演唱的这个《刀剑如梦》嗯。应该说呢，其实周华健也是啊，创作这种武侠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的一个常客哈。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前几天还看过周华健在这个央视的一个节目叫《开讲了》当中的一个专访哈，他说呢，他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创作，还有在这个乐坛当中的摸爬滚打之后啊，所积累下来的一些音乐上的感悟。他说现在其实我就想专心的去做我想要的音乐是什么样了，而不会的过多去迎合市场，说市场想怎么样了。而他心做的这张完全凭自己的这个对音乐的理解做出来的专辑，同样也是跟古侠相关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周华健其实他本身能够想象到对于武侠这种题材本身自己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嗯， 包括从这部这个《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刀剑如梦》当中，通过他的歌词啊，节奏非常快，但是每句歌词其实我们听下来，哎，跟刚刚《铁血丹心》的感觉是一样的，都能够哎，好像从这些歌词当中就能够看到整个故事的脉络以及情感的这个脉络是怎么样的。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写武侠小说的歌曲不是特别的好写哈， 嗯， 因为最近几年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大 IP， 然后说是武侠题材的，我还特意去关注了一下他们的一些主题曲，但是你感觉都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什么爱的一往情深， 嗯， 缘分怎么这么的浅， 嗯， 然后怎么就没有在一起， 嗯， 就是他写不出来其中的那种侠气， 嗯， 就这几年我看到了很多这个还是比较优秀的一些这个大 IP 改编的这个武侠的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当中，他的这个词啊总感觉跟那个年代的词差了那么一点， 嗯， 感觉那个年代的武侠经典的音乐作品很纯粹， 嗯 嗯，就是你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复杂， 嗯， 现在的武侠听起来像一部宫斗，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啊，当然可能这是一种个人的感受， 嗯， 我是非常推崇就是金庸先生的就是原版的武侠的这一类人， 嗯， 可能有一些朋友或者说一些年轻的朋友特别接受一些这种新式武侠， 嗯， 包括你看电影《绣春刀》大火，很多人说看到了武侠的味道， 嗯， 但是我真的看了整部电影我没有感受到就是到底那个武侠在哪里哈，啊 嗯， 所以这可能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嗯，对，因为其实啊就像赵长刚刚讲的一样，武侠嘛，这个因为咱们这个中文的词汇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两个字的这个词组的话， 嗯， 比如武侠，那么侧重的肯定不是武， 嗯， 是侠，包括恩怨，我们每回说恩怨的时候，其实每回都侧重的不是恩，是怨， 嗯， 啊，就是很多很多词，我们看到这个两字词都有这个特点在里边，包括武侠，我们经常说武侠，那么从这个当中，我们究竟喜欢的是什么，或者说它故事的内核最吸引我们的一点是什么，而绝对不是它当中的这些武功的招数啊，或者功夫啊， 嗯， 这些就所谓武的这一面，只能是作为一个表象，可能吸引我去看，就哎呀打打闹闹挺热闹的，可能会去看，但是最终吸引我们这个故事它好在哪儿，还是好在这个侠字啊，这个侠爱是每个故事的内核。说到这个主题曲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包括其实近几年说， 嗯， 可能这些主题曲的创作不如之前的主题曲啊那么的经典，包括像这个刚刚我们说这个铁血丹心啊，流传了30多年，生命力依然非常的强，可能主要就是对这个侠字的诠释上可能是不如我们之前的经典作品啊诠释的那么充分了， 嗯， 可能是更侧重于说感情线的描写，嗯，这样其实在武侠的这个小说的创作当中啊还不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内核的部分。 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侠字的感觉呢，马上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排名在我们榜单今天第二位的这首作品哈，啊，我个人的感觉是可以把这个侠字啊或者把这种侠气啊， 嗯， 这种气质啊，就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大侠应该是什么样的，行走江湖应该是什么样的啊，那种潇洒那种挥洒自如的感觉诠释的非常淋漓尽致的一首，也是一首经典的作品， 嗯， 就是来自于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啊，是《笑傲江湖》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嗯， 马上呢，我们也是通过哈，这个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作品，来自于许冠杰《沧海一声笑》。 我们马上啊，就一块儿来回顾一下。 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 拉拉拉了 啊 就不给大家放了啊， 非常经典啊，我们都可以这个拉拉完哈、 啊、嗯，可以一直拉拉下去啊、 嗯、 拉拉下去。这个歌呢沧海一声笑，刚刚哎我们也听到了，其实它的歌词并不是很多哈，寥寥几句哎、嗯、但是就把这个武侠，尤其是笑傲江湖哎这部作品的感觉诠释的这个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笑傲江湖它这部作品呢跟金庸先生其他小说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啊，包括刚刚我们俩在听的时候也在说，就是关于他的主角啊令狐冲这个人，这个角色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郭靖啊、 嗯、 比如说这个杨过呀，包括这个 张无忌 啊、 嗯、 哎这些人他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可能是金庸先生笔下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这个人是在所有的这个男性的角色男性的主角当中他活得最洒脱最自由的这么一个人。 对， 所以这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的感觉跟铁血丹心就完全不一样。铁丹青就觉得哇真是一个大侠， 苦大仇深的一位大侠呀。 对，但是沧海一声笑就哎呀那种令狐冲身上那种潇洒的感觉就出来了、嗯、 对。其实之前应该也在节目里分享过哈，我特别喜欢笑傲江湖这部作品，然后喜欢这个男主角、 嗯、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很洒脱。 嗯， 你比如说对比张无忌来说哈，就从我一个女性观众的角度来说、嗯、张无忌 你会选谁？ 张无忌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他放不下、 嗯、 尤其他对感情也好对事儿也好对人也好都属于那种黏黏腻腻无法放下的那种、 嗯、 但令狐冲不是，包括他们青梅竹马的小师妹、 嗯、 其实你发现令狐冲是说放下就放下了、 嗯、 然后就真的是真心祝福他跟小师妹跟他的这个应该是二师兄 林师弟 啊、林师弟在一块儿了、嗯、就是我觉得就是令狐冲身上的这种洒脱其实无论是对事儿还是对人都是一种很有侠气的感觉。对、 嗯、 这个跟张无忌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嗯， 对吧，张无忌一直到最后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喜欢赵敏，只不过最后就剩下赵敏了。 嗯，对，就是别人都由于一些机缘巧合啊离他而去了，最后哎只能跟赵敏在一块了，发现那就是他吧。 嗯，对 对, 对。当然令狐冲啊，包括就像刚刚赵爽讲的，对于感情这方面啊，包括其实他对于很多事情的处理方法啊， 嗯， 他也不是像郭靖一样说我坚守着我是一个大侠， 嗯， 那我有这个偶像的包袱在啊，我不能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哎，但是令狐冲其实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包括他在这个， 嗯， 结识任盈盈的过程当中啊， 嗯， 有很多这个所谓的非正道中人， 对， 来所谓的这个他师父岳不群眼中或者正道中人眼中这些所谓的狐朋狗友， 嗯， 跟他来进行结交。那他呢，只要都是来者不拒，只要说 OK， 我觉得你这个人，我不管你是正是邪， 对， 只要你跟我聊得来，只要你爱喝酒，哎，咱们马上就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嗯， 啊。可能这种性格是在金庸先生笔下其他的一些大侠的身上所难以见到的， 对， 所以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笑傲江湖》这部作品的原因。 嗯，这个也是杨过这位大侠无法企及的哈。 嗯，对。 今天我们盘点的最后一部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天龙八部》了，就咱们最开始说的难念的经。 嗯， 咱们这样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听一点点哈， 嗯， 就是因为也是想回顾一些这个关于97版的 TVB 版本的《天龙八部》的画面啊， 嗯， 咱们先来回顾一点点，然后跟大家伙再分享一下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 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给大家放完了。如果大家对这首歌，哎，这个联想到一些宝贵的回忆的话，可以上网自己去看哈。 嗯，这个说起来，《天龙八部》也是金庸先生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哈。里面描述了几个男主角的形象， 嗯， 都是比较成功的哈， 嗯， 包括这个段誉啊，然后乔峰啊， 嗯， 啊，还有这个 虚竹， 对， 嗯， 还有虚竹。 嗯， 所以呢，这个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恩怨情仇吧。 嗯，有很多朋友也是把《天龙八部》这部作品啊，这个奉为金庸先生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像赵爽刚刚讲的一样，因为他的这个故事线索啊实在是太庞杂了。 嗯， 三个男主角哈，三条不同的线，最后呢还交织在一起哈，有这个整个的一场大戏啊，就是在少林寺啊，所有的这个恩怨解开的那一场。确实，这部作品不论从这个构思啊，整个宏观的构思，还是从这个写作的一些 细节的技巧跟手法来看，都无愧是金庸先生啊，他这个创作生涯当中的一座高峰了。 嗯， 其实这部难念的经也是这个专门为了97版本的这部电视剧所创作出来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里边很多很多的歌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乐曲的节奏也都是跟天龙八部啊这个整个的立意啊是相关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天龙八部这个本身这个词哈、如果大家读过天龙八部小说的话肯定有印象、在小说的第一段就说了天龙八部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来自于佛家当中的一个思想、那么整个的故事都是围绕这个思想为核心展开的啊，包括里边的一些主人公，我们不管说这个正反派也好，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些人也好，全都是哎这个概念当中展开的。那么这首歌除了诠释了这个江湖当中江湖儿女的这些恩怨情仇之外，其实也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禅意在里面，从歌词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 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几句就是金庸先生的题外话，就其实你看他的所有的小说当中啊，都是非常有禅意的，就包括这个儒佛道的一些经典的思想，还有他的武功招式。为什么我觉得金庸先生的作品好看，就是他经常不是说我为了打人我去写一些武功招式的，而是给你说一种思想，包括什么乾坤大挪大挪移啊， 乾坤大蚂蚁，乾坤大挪移， 对，还有凌波微步啊等等吧，就是他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武功招式都跟这个人的人性是挂钩的，所以你会觉得他的作品很好看。所以他的主题曲只要是把这个人性给描绘出来了，就会变成这种经久不衰的传唱的歌曲。 没错，尤其是《天龙八部》这个作品啊，在少林寺里边我们都知道啊，那个传说中的扫地神僧啊，整个的人格我想可能就是金庸先生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最能够直接反映金庸先生想对读者们说的话，想对读者们说哎，我认为的这个世界或者说我认为的人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可能就是那个样。所以《天龙八部》这个作品、也是被很多朋友奉为经典，包括97这一版的电视剧啊，这个整个一些演员的配置，包括黄日华呀、陈浩民呀、包括樊少皇等等的，包括这个王语嫣的饰演者李若彤啊，大家都是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之前之后所有的版本都挑不出来这么一帮人，把所有最合适的演员、最合适的面孔放到他最合适的角色上啊。这个版本的剧确实是非常的经典啊。那随着我们最后一部作品跟大家推出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如果大家对这些这个主题曲啊，听完了之后觉得哎呀，真是还是当年的这些回忆还是很不错的，可以自己去听一下，包括这些电视剧啊，现在网上也能够找到。各视频平台去播放啊，大家在这个茶余饭后啊也可以重新来重温一下啊。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下一个节目也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咱们明天再见。